好，翻嚟第五节喎， 系 我有啲唔惯点讲到， 系 系啦，我哋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 系 系啦，咁咧就嗱，大家咧，我哋讲开咧，就呢个节咧，有时咧，我哋咧就会俾大家咧，即系如果你留言咧，你问嘢啊，或者讨论咧，你就欢迎你平时喺 YouTube 下面留言啦， 系， 咁我哋咧就尽量喺呢节咧同大家解答翻啲网友啦，好似上集咁啊， 系， 咁啊，我哋今次咧见呢个礼拜都冇问题啦，我哋照去啦，系咪啊？ 都系赚多个坛啦，今次。 系啦系啦，赚多弹系咪？ 系啦， 开始有啲唔惯添，系嘛？好嗱，咁我哋就逐样讲啦。 系 嗱，首先咧，我哋先讲咧，就一个咧，我觉得系都重要嘅，就讲呢个055啊。咁大家咧注意咧，就其实我觉得咧，中国咧三军入面个发展咧，海军应该个资源暂时系最大嘅。 系 咁另外咧，佢哋嘅重中之重咧，大家就唔好成日净系睇佢哋个航母舰，因为其实航母舰系最落后嘅。但佢哋反而咧先進嘅地方咧就喺個驅逐艦度，因為佢哋而家驅逐艦號稱咧全球最勁啊， 即係水面艦隻啦。 係啊，水面艦隻佢哋號稱咧05係全球最勁啊，佢勁到點咧？即係咧依家咧阿里巴巴級大家知咧就是、美國咧嗰個驅逐艦啦，個噸位唔夠佢多嘛， 係 載嘅彈又唔夠佢多，係啊，咁所以咧05咧聽講咧就好似依家仲勁過阿里巴巴級嗱，聽講啦， 聽講 咁但係未實戰過啦， 未打過未知啊。 係啦，咁啊另外就 太空特洛加級 係啦，未射過唔知，不過我哋就知道咧。印尼咧試過射咧，中國嗰啲飛彈咧就唔 work 嘅，兩支咧都脫靶，仲要好嚴重。人哋個總統仲睇住，係肉酸噶呢單嘢。 咁咪好似北洋艦隊嗰時演習喎。 唉，其實可能仲衰啲添啊！人哋都唔會甩靶啊嘛，好慘啊！嗱，所以咧呢單嘢咧，大家咧中國人就唯有自強啦，係咪？咁啊，但係唔緊要鬧啦，我哋講翻呢單 啊。佢做少一樣嘢， 係 佢唔記得引爆個靶。 哦，咁啊係啊。哇，咁咪好劲， 系啊， 系咪摇佢爆靶， 系啦、啊， 咁就飞弹都唔所谓啦，其实劲到 飞弹假弹嚟嘅，其实有， 但因为 其实个弹喺个靶度， 但因为点解冇咧？因为觉得印尼咪中国嘛， 哦系， 嗱嗱讲翻啦，嗱咁咧就呢个嘅055咧，咁大家咧如果注意嘅话咧，05啊，其实咧佢咧入面有好多武器嘅。 系 啦，不过咧，今集嘅主角都唔系讲武器，因为武器未咁快试嘅。 系 而家通常佢试咩咧？啲人就讲嗱，有几样嘢嗱，大家注意咧，055同052 D 咧，有样嘢咧，就我啲朋友讲嘅，就话咧05嚟紧试嘢咧，应该唔系试好多。点解咧？其实佢系将052 D 放大变05， 系 其实就唔系啲咩咧好先进嘅技术，即系突然间05系一个好新科技，唔系， 系 佢只系将中国用咗好多年嘅052 D 咧。放大，就似咩呢？将大黄蜂变超级大黄蜂，即系咁嘅啫。 咁下一架咪058啦？ 哦，佢哋有个编号， 又放大，再放大， 唔系嘅，056系细嘢嚟嘅， 系咩？ 系啊，唔知噶，其实有时佢哋 不规则嘅， 可能下次就到06噶啦，系咪？好难讲噶。嗱，但系讲翻啦，05啦，咁咧佢咧基本上咧就好多人就讲，佢试咩咧？嗰啲人话试蓝炮，可能试蓝炮， 蓝载炮啊， 蓝载炮，佢130。嗱，你知美国系155啦。佢130啦， 因为155咧，因为嗰时第一次大战跟法国嗰、那个 系 盔甲， 系 嗰阵时第一次大战，美国自己系冇自家嘅大口径榴弹炮嘅， 系 咁佢要生产嘅时候咧，就抄咗法国佬嗰只盔甲，佢155 毫米， 咁德国咧就150mm 毫米， 系 咁俄斯咧就152mm， 哦， 因为啱啱好六寸， 系一用寸计， 系用寸计， 系 啦。咁130就都系呢、這个俄罗斯制式嘅海军炮嚟嘅。 哦，咁大陆就撕成俄罗斯啦。 系啦， 咁所以就130系唔奇嘅。 系啦， 系啦，听讲咧，佢哋话咧呢个咧系唔会一个后退制动装置噶，即系咩意思咧？系可以射到好远啊，就可以俾你吞口嘅。 即系硬食， 硬食嚟咯。 即系嗰个 唔会夹硬弱速嚟， 即系嗰、那个 一个船嘅空间够啊。 系， 佢俾你坐后咯， 哦、 后座咯，跟住可以射到100公里，你信唔信啊？100公里， 但系开完炮只个内伤我啦会， 系咪好劲？100公里， 喂你冇可能唔后退，其实会爆膛的。 所以我就觉得唔埋得几多炮咯、啊， 即系好似以前啲 系 前膛啲火炮， 系 入黑火嗰啲咁， 系 冇后退噶，不过成支炮喐啫嘛。 咁啊系唔准咯，同埋，所以咧嗱呢单嘢唔知嗱，但系咧我想讲130毫米炮咧，只不过系咧第一版嚟嘅。佢下一版咧会出咩咧？就出电磁炮啊！啲人就话嚟紧电磁炮咧就会装055B 型，而家 A 型嚟嘅呢个，会装 B 型咯。咁直头咧到时就唔系130噶啦，到时就系呢个嘅电磁炮。咁所以咧就应该咧系会好劲嗱，好劲啊，好似 好劲。 咁另外咧啲人话佢海啸试咩咧？嗱、那个动力系都唔使试啦， 一个动力系统，佢哋觉得灵异啲，玩咗咁多年，你 O K 噶啦。冇嘅系统咧，就应该系要等到入咗列之后先会试。啲人就话会试咩？试啲电子嘢咯。即系试一啲电子嘢、导航嘢得唔得？咁佢哋应该系谂住咩咧？就直头出海试噶啦。系啦，咁开头应该系啲近啲地方试。另外零五咧，有样大家注意咧，就系佢嗰个机库咧就大啲嘅，就两个机库嘅。咁佢就唔同零二啲，零二啲咧就净系得一个啫嘛。佢可以摆两个， 即系摆两个直升机， 两个直升机，仲有机库噶，咪就咁摆上面。咁咧佢有个机库同埋可以摆上面啦，可以摆两部， 即系三部加埋， 又埋两部，即系两部咯。 即系个一个机库， 一个机库一个就咁摆。咁啊摆两部，咁摆两部咧就直二零或者直十八。 系 两部大嘢嚟嘅， 系 两部大嘢咩好处咧？就系佢哋可以反潜，反潜咧放嗰啲浮标多啲， 系 反潜原来又再多啲， 系 再啲弹药多啲。咁佢哋听讲咧就比佢哋而家上面嗰个直九师劲好多，劲 double， 系 两个或者劲四倍， 系 啦。咁听落就好劲咯。咁另外咧就话咧佢哋咧嗰啲咩咧就系、嗰个一个叫海之星啦，即系佢有远相控制雷达啦，即系讲咩咧？即系我哋讲嗰啲三百六十度嗰啲啊，系啦。咁咧佢呢个咧就听讲劲，咁但系有几劲，我哋又系要睇啦。同埋原来佢哋咧嗱 ，Alex 呢个系全球独有噶吓。如果你讲到咁劲，就可以预测弹道飞弹。即系如果弹道飞弹咧喺你个头顶度射落嚟，佢系会预警到噶。 咁就系， 咁你咪感觉佢直头神盾都爆炸，仲劲过美国咁滞。 系咯，不过都系要爆咯。 但你接唔接到一个问题啦， 影到都系要死。 系啦，接唔接到一个问题啦。听讲啲人话，你会唔会用东风嚟试佢啊？用东风嘅数据嚟试啊？ 系， 哇！如果系就好玩啦。系啦，好，嗱，我哋睇下一个啦。嗱，一个咧讲呢个嘅山鹰教练机。嗱，呢个山鹰教练机咧叫 T 级，大家唔好将佢同 L 十五扣联。 我就谂起野味啊。 野味啊嘛，山鹰 食嗰啲野味。 嗱，讲翻呢部，嗱呢部咧出口型号咧叫 FTC 二千。嗱，大家注意，大陆咧出口型号咧，即系如果飞机咧，就成叫 FC 嘅。 系 呢部嘢，山鹰叫做。嗱，高教机咧，大陆咧仲有架叫 L 十五嘅，但系嗰个叫海山鹰。海山鹰系 for 咩咧？就系 for 航空母舰啊，海军机嚟嘅。嗱呢部咧山鹰咧就系陆军机嚟嘅。 系 啊，唔系应该讲陆机， 陆机 陆军机，陆机系啦。咁咧好过瘾嘅，依家点咧？全世界咧用咧就第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用啦，另外咧就苏丹咧就用六架，多就冇啦。即系嗱，我唔知佢究竟系信唔过中国，所以用六架定系佢冇钱买啦。咁啊，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佢就六架，就六架。嗱呢架咧有冇六架咧？啲人就讲，其实呢架嘢有冇潜力嘅咧？系有嘅、哦。 系， 你知唔知呢部嘢开到最快开到几多？ 几多？ 一点五啊！ 一点五啊！ 音速噶， 仲系做攻击机喎， 失礼噶。咁所以呢部嘢咧系可以做一个咩咧？佢可以挂咧大陆嗰啲短啲霹雳八嗰啲啊， 系 即系挂啲短距离，即系可能三十公里可以射死人嗰啲咧， 哦， 唔系差噶。咁另外咧，佢可以搏远少少都得，我听讲。 咦，咁 但系一百就一定唔得噶啦。 咁好个枭龙咧， 点啊？抵个枭龙噶， 抵个枭龙啊， 平个价，呢个造价应该系大概讲紧系一千万美金到啦，我 系 系啦，即系六百至一千万美金到啦，我相信系啦，我都冇 check， 但我觉得似咁上下啦。 OK， 嗱，咁另外咧，佢哋讲到，咁呢个咧，其实咧，我想讲，好多国家咧都有做高级教练机噶嘛， 系，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邻居咧就是、韩国，嗱，韩国嗰部叫 T 五零，嗱，你唔好以为系嗰部 T 五零， 唔系苏联 T 五零啊， 唔系嗰部 T 五零啊， 唔系 呢部 T 五零咧系劲嘅，因为呢部咧系同 Lockheed Martin 合作噶， 哦， 咁你知 Lockheed Martin 咩都劲啊， 即系美国技术啦、啊，都系 美国技术嚟嘅。你知唔知佢劲到点咧？ 即系 Skunkwork 出嚟噶嘛？ 系啊，第一个正嘅地方系咩咧？佢靓仔，你知啊，我啊贪靓仔嘅，我好中意啲靓仔。 Skunkwork 出产必属佳品 啊，必属靓仔。 系啊， 佳唔佳唔知，一定靓仔。 OK， 嗱，靓仔得嚟点咧？佢可以载到好多武器嘅。 系， 佢载到咩咧？你谂到嗰啲 AIM 嗰啲全部齐。 系， 佢仲可以系咩？载得远啲都得嘅，同埋咧佢咧有啲制度嘅可以。所以我想讲咧，佢嗰啲导弹啊、炸弹全部都劲噶。呢部嘢直头当轻型攻击机用啊， 系咯，攻击机咯， 即系你用 T 五零对住呢个嘅鹰狮， 系， 喂，可能佢都系失礼少少嘅啫， 可能打人光辉、 啊，哦，咁我怀疑得啊，我怀疑得啊，因为你知唔知嗰部嘢系一点五倍音速噶， 系啊， 又系一点五倍音速个劲噶，咁但系啲人就话啦，咦，大陆呢部同嗰部斗，咁点咧？ 不过光辉用美国引擎，佢唔系用美国引擎， 你讲边部啊？山鹰 啊，光辉用美国引擎啊嘛。山鹰用自己引擎啊嘛， 哦咁计啦，咁计仲要用贵州添，真系大镬啊！真系茅台听过啊，呢、這个我真未听过，咁真系濑嘢。咁咧，山鹰教练机首先就平啦，系咪？咁同埋就学 Alex 话斋，可以当攻击机用、战斗机用。咁当然啦，如果你卖到非洲苏丹，其实佢对叛军噶啫嘛， 哦， 冇乜用啦、啊。同埋隔篱啲国家唔系劲，咁啊对南苏丹啫嘛，南苏丹冇空军嘅印象中，所以应该赢晒噶啦。 系啊。 OK， 咁所以咧就冇乜特别咯。咁我觉得佢哋今次苏丹应该系俾面派对嚟嘅。大家知道其实因为中国系撑苏丹噶嘛， 系 佢咧对南苏丹嗰啲嘅战争战犯行为系嘛，我冇记错， 系 即系好似类似灭族嗰啲噶嘛。 哦，非洲全部都冚家铲噶嘛。 诶、欸，我哋唔好讲呢个字，系啦，你系讲紧行。同埋橙系啦，你系刘德华啲 friend 嚟嘅，所以咧就呢部机咧就你当中国能够走出去嘅一部教练机咯。但其实你同意大利嗰部咧 M 三四六咧，甚至乎你同美俄罗斯嗰部雅克比咧，其实都落后噶，系啦。咁、哦、所以中国咧系要 雅克够出名噶， 系噶，都有啲出名噶，唔系即系高价机喎，讲紧 嗰机系好出名， 出名噶，巴黎航展有啊， 系啊， 其实就从来都冇人讲大陆嗰部噶，真系惨啊！咁啊，努力啦，系咪？ 雅克都好嘢噶， 雅克真系好嘢嚟噶， 雅克系嗰阵时二战时候最灵活嘅战斗机就系雅克， 哦，嗰阵时用雅克， 系啊， 但系自从有咗喷射就冇佢份啦， 喷射有佢份，雅克144啊嘛， 哦，即系你讲佢，你俾 Lockheed Martin 睇中嗰部。系啦， 买功课啊， 哇， 买功课嘛佢啊，你睇我 post 上买功课、 哦、，OK， 即系个朵就叫买功课，系啊，好少少咯， 系 啊，好嗱，另外我哋讲运二零，系嗱，大家知运二零叫肥妹啊嘛， 系 大家知啦，嗱，咁我呢个咧系我上次航展我亲眼睇嘅， 咁佢叫肥妹，咁咁 C 十七 C 五嗰啲叫咩啊？ 哇，嗰啲叫空中霸王嘛，人哋个朵劲好多噶， 系 嗰啲劲安。 系 你呢个就系劲安个妹咯，肥妹。嗱，讲翻运二零，嗱呢个运二零咧，其实咧佢最好嘅地方系咩咧？因为佢大概系60吨嗰个载货量嘛。 系 咁咧，佢可以装到坦克啦，咁要重 即系 C 十七个 level 啦， 大概啦，大概啦，系啦，即系讲紧呢个嘅空中霸王。 系咯， 咁咧，所以佢最劲嘅地方系咩咧？佢可以装到坦克啦，终于 系。 其实大陆最惨就系咩咧？佢一路都装唔到坦克。 紧要啦， 因为你运八都装唔到啊。 中国坦克轻啲噶嘛。 唔系噶，唔系噶， 佢轻过美国嗰啲嘅，轻过美国。 佢咧九十九 A 嗰部咧系五十吨噶， 五十吨都轻过 M， 轻过系嘛 ？M A 系咪六十啊？ 六十噶，战斗仲有六十几啊？ 六十嘛， 系啊。 嗱，大陆呢部都五十吨啦， 系啊。 咁五十吨其实咧，如果佢以前咧一定要用嗰只叫做你讲嗰只 E2 啊 ，E2 七十六啊。但佢最惨就系咩咧 ？E 七十六原来咧佢载到你个重量，但系咧佢唔够，系啊，执唔入，唔够大啊， 系 争少少，所以咧佢最后要入低一个 grade。96A 啊，但96A 系渣啲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就依家99A 咧就佢哋叫做陆战之王啦，即系佢哋叫啦，咁陆战之王咧，咁就基本上咧佢就终于可以成个中国境内咧任佢穿梭，啲人就咁讲，咁咧架机咧就大概飞800至900公里，即系话咧如果咁讲咧，全中国咧基本上只要用三个钟，就可以穿越晒成个中国。 其实美国佬好唔中意用飞机运坦克嘅， 点解咧？ 好晒油 啊！咁一定啦，但系个部署好快。部署真係好快， 好晒油， 系啦。咁但係大陆有冇咁嘅必要呢？咁起码你做到先啦，系咪？咁如果用三个钟，同埋咧嚟紧咧，啲人成日话，如果运二零可以做到空中加油啊，即系佢自己佢暂时冇得空中加油嘅。咁如果佢可以自己都可以接受到空中加油咧，成件事咧，大陆咧就可以用呢个运二零咧运坦克咧去到东南亚或者去亚洲任何地方打仗。 仲未做到空中加油咩？ 运二零好似唔得。应该未得， 即系佢吸油嗰、那个未做到， 即系佢去受油嘛， 有唔得， 佢未得，应该未得，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有咧，应该系新闻嚟噶，而家系啦。如果冇讲，即系冇咯， 系 啊。咁因为有系几划时代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暂时冇。咁所以九个九 A 塔咧，我哋又唔需要再多讲啦，系咪？即系佢叫做追贴咗西方嘅三代塔啦，系嘛？咁但系你话佢好劲咩？样样嘢都算系普普通通， 嗰啲俄式嘢嚟噶， 系啦，佢唔系渣。就 系、 是、普普通通， 老甩碌噶， 唔系你感觉佢好似冇乜特别咯， 系啊， 即系冇嘢劲，但系呢佢又唔系好渣，同埋咧佢系可以咩咧？佢可以有自动波噶嘛，手波、自动波两边都有， 哦， 系啦，咁啊听讲好似劲好多咯，系嘛，唔知有冇胎盘嘅咧？ 应该用棍嘅都系， 啊，仲用棍啊？ 应该苏联式仲用棍嘅， 哇，咁啊好难 揸，其实佢都系苏联式底盘嚟嘅啫嘛。 哦 ，suppose 不过佢自己再重新做过咁解啫。 哦， okay、 即系个设计都系苏系嘅，苏联时代嗰啲设计， 都系嗰啲情况。 嗰啲情况系啊， 系 OK 好。另外啦，嗱，讲到咧，俄罗斯咧，原来咧用咗呢个 S 四百咧运到咧大陆咧，终于咧成 set 运晒过嚟。 咁啊，运到边啊？ 嗱，直头运到福建啊。 哦， 系啊，跟住啲人就讲啦，而家咧装备啦，嗱，首先咧咁讲先。 系 佢最主要咧，首先系装到北京，因为北京先系最重要噶嘛， 哦、 即系中南海啊。 系 佢大概咧就装咗4至6个团，系啦。咁咧就佢哋话咧，中国咧其实咧就买又买得唔多嘅， 即系防翻自己啲空军啫嘛， 叛军啊。 唉，真系都唔知道，唔系可能咧，佢摆咁多咧，系因为惊金仔射过嚟啊。 哦， 其实金仔好近啫嘛， 系 啊，佢金仔揿个仔射过嚟，所以佢一定要先摆北京咯。 系， 同埋咧 ，Alex， 你有所不知，你知唔知其实美国咧曾经有个作战计划咧，系密集北京噶嘛？ 密集， 即系咧，佢系用咩咧？佢系用呢个嘅 B 二啊 ，B 二定 B 一过嚟 ，B 二 ，B 二哦 ，B 二隐形飞过嚟， 咁轻而 炸北京， 炸北京啦，系咪？ 咁当然呢个计划咧系讲紧邓小平嘅年代噶啦， 系啊。 即系邓小平年代咧，其实防空炸 嗰种千八咧， 系咪？唔系啊，你嗰啲防空系统都唔劲。咁所以咧，我 千八打你 嗰阵时咧，即系如果用 千八折你啫， 系啦，用啲普通啲人 见到你嘅话，用千八折你啊。 我谂好问啊，应该见唔到啦。所以咧嗰阵时讲咧，高泽民年代都系嘅，话呢个嘅叫集十个钟要打爆。 系啊，我用 B 一 B 一 B 飞过嚟得啦，低空炒过嚟。 但 B 边我睇到你，但我截你唔到，但 系 就 B 就死都唔知咩事。系啊，咁所以咧，基本上依家大陆系好惊嘅，所以一定咧系摆晒啲 S 四百、S 三百全部围住嘅， 系 围住中南海嘅。咁呢个咧就都啱嘅，莫斯科都系咁嘅，其实 咁都好食电啊。 系啊，好食噶。咁咧呢单嘢咧，总之咧就依家咧就 S 四百咧，依家就喺福建沿海啦，佢哋都会嚟到会摆啦。咁当然上海嗰啲都会啦，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就话用 S 四百打台湾，其实就唔系嘅。调翻转就 S 四百咧，就防止台湾咧射过嚟。所以就用 S 四百，咁咧就守卫住边度咧？守卫住主要系江南呢啲地方，例如上海啦、杭州啊呢啲咯。咁啊，福建其实我怀疑咧，大陆系有会死嘅，因为佢冇乜重镇啊嘛， 哦、 有你死咯。咁啊，广东咧又有你死咯。咁我哋香港会唔会死咧？我哋香港咧都有红旗系统嘅， 系咩？ 有红旗九、红旗六、石岗、 石岗啊， 石岗同埋广州军区。 哦， 广州军区照我哋嘅 ，OK， 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如果唔觉意上到广州咧，唔觉意行到附近咧，佢有个军营嗰啲咧，你可以睇下嘅，系啦，我都未睇过，我听啫，系啦，咁所以咧呢单嘢咧， 千祈唔好买石岗楼啊， 点解？ 因为成日俾雷达照住 咯，哦，石岗冇楼噶嘛， 又喺村屋啊， 村屋咯，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單嘢咧即係大家注意。咁就大陸咧，我覺得佢唔會用 S 四百攻擊嘅，真係防守嘅啫。其實，同埋咧，佢都唔敢射啦，老實射咗出事噶嘛，隨時。好啦，咁最後要講昆龍喎。昆龍呢單嘢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兩隻飛機。 咦，我第三次講佢啦嘛。 啊，講咗好多次啦嘛。 第一次講就話喺陸上面起飛。 第二次 就海就海上面起飞 啦， 点解三次去边度起飞咧？ 今次咧就讲佢咩咧？今次讲佢话原来咧就唔系起飞问题，今次讲咧就话原来佢要卖啊，即系嚟紧咧交货啊， 交 好劲、啊，即系讲佢咩咧？佢 真系顺丰速递啊！ 嗱，我唔知道啊，佢咁讲噶，佢话咧嚟紧咧2021年咧就可以咧攞证， 咁你迟啲可以 攞证出口就 可以写单写乜乜到咁啊收嗰啲啊嘛？ 哦，可能佢哋写诶咩储备资料收啦， 储备收啊。 系啦，咁佢哋据说呢个昆龙首先就一定系解放军用先嘅，咁另外咧佢哋就话呢部嘢咧可能旅游光嗰啲叫咩观光业都可以用，咁嚟紧咧如果咧南海咧发展旅游业，咁呢部嘢咧就顺啦，因为咧可以海到就可以降落啦嘛。Alex 话斋啲岛咧有时咧有啲机场就有机场，有啲就好炸噶嘛，咁啊海降落就方便啦。咁但系大陆咧，其实喺嗰啲珠碧礁啊、永暑礁啊嗰啲礁，其实已经有机场噶嘛，所以其实咧呢部嘢咧。你话系降落嗰啲岛礁就冇乜所谓嘅，因为机场都齐。咁另外咧，我觉得最大嘅用途系咩咧？就系、 是、 佢可以做多功能嘅，例如可以灭火啦、救援啦。咁其实咧，如果你唔用呢啲飞机咧，你用咗呢个水陆两用咧，你咪唔需要受到地理限制同埋嗰个天理限制嘛。咁咪好顺咯。 好处话唔使直插落海喎。 哦，系啊，调整一个角度就冇事啦。就唔好90度得噶啦，基本上好方便嘅。 系， 系嘛。咁所以你引擎渣啲都唔使死， 唔使救生艇。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话有个昆龙之后咧，其实会唔会咧，大陆咧对于呢个南海布局会劲咗咧？我觉得就唔会嘅。咁但系咧多咗呢个之后咧，就战术一个弹性。 嗯， 即系你话如果补给嘅时候咧，咦，啲船去唔切咁点啊？用呢个咯，用呢个 AG-600咧，咪做补给咯。所以其实咧，大陆如果用过呢架嘢，嗱呢架嘢咧作战半径咧可以有2000公里。咁大概喺边度咧？由海南岛飞过去，到嘅或者咧你再摆前啲喺永兴岛飞过去，一定到。咁所以咧呢部嘢其实相当唔错嘅。咁咧就大陆如果咧可以灵活用呢部嘢咧，其实个威力都有翻唔少。 吸收咗寒战经验啊！ 寒战经验 啊！ 即系如果水陆两用嘅话咧，就会个补给前线嗰啲系嘛？ 因为咧嗰阵时你越寒战咧，所以最近睇翻啲纪录片咧，原来啲咁啲中国同埋志愿军同埋啲北韩军队咪人多嘛？ 人多咯，系啊。 咁但系我围住你啊嘛，咁美国佬点样可以吓中韩仲可以顶到一阵咧？就 系 狂用运输机狂掟嘅落去咯。 补给翻自己人咯。 哦，即系总之我守住一个位可以可以俾啲人上到嚟。 系啦，跟住就系咁掟掟物资落去守住咯。 哦，即系釜山嗰啲位就咁样守住啦。 系啊。 哦 ，OK。釜山行，我都知点解叫釜山行，即系因为嗰度系美军基地，啲丧尸入唔到嚟。 O K， 哦，系啊， 所以叫釜山行，你一定要去美军基地先安全噶嘛。 系啊， 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套戏真系。 啲丧尸适应未啊？鬼佬唔好去，鬼佬去， 美军唔好过去，美军唔好过去，嗰阵味唔同嘅，唔好咬。我哋呢一集军火演嚟呢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军事导航好嘛？ 好， 好，拜拜。